欢迎大家今天一同来到神的殿中，我们参与对我们神的敬拜。宣召请起立。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主是我万有 Be thou my vision。有自己的力量去办事情，去奔跑我们的要走的道路。因为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，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神的时候，来敬拜这位天上的大君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说，愿主成为我们的意象，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成为我们的箴言。我们再唱一次，主是我万有， 用我向天歌舞。 一大声张，我心说你心永无边的，万有的主宰成为我一生。 第一节是我心中吗？ 就我心中成为我一生，我别无爱慕，为主我敬仰，充满我思想，我心向往，睡着或睡醒，自由是我光。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每个周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次被提醒，这是一周的第一天，也就是在那天早晨，玛利亚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主啊，这周根据传统是 Palm Sunday。是你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主耶稣啊，因为今天你也荣耀进入我们的心，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，主啊，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真的纪念你的救恩，你的大能，也真的对主说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奉上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接受你，顺服你，承认我们是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们既然承认我们在罪方面需要你，难道在生活方面我们不需要你吗？主啊，但愿你在我们一切的事上都成为我们的智慧，都成为我们的箴言，都成为我们的意象。主啊，意象的英语是 vision， 跟我们的视力是同一个字。主啊，上周的讲道提到我们要举目向前观看，要帮助我们举目看对的地方。主，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想要看的是什么呢？愿意你成为我们的意象，指引我们所看的地方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主你所关心的事情，还有主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产业，而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希望主给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主带领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，今天能够一同去敬拜你，保守我们敬拜，引导我们，真的开我们的眼睛，更新我们的意象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请仍然站立，我们唱第二首《我宁愿有耶稣》。 我宁愿有耶稣，神的。 16-27啊，请大家如果有圣经或者可以拿坐前面的圣经进来看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嗯，请翻一下，是马太福音16-24-27。马太福音16-24-27。啊，我们会为了鼓励大家带圣经，尽量以后可能我就不放在上面 PowerPoint， 对，尽量用自己的圣经。24-27。就台上敬拜团队念，请大家一同默想。预备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有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以下是第三首歌，信靠顺服。 在主正道光中，我与救主同行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。 11章33到40节，还是跟前面一样，如果大家有圣经或者可以拿做前面圣经，请翻到希伯来书11章33到40节，是在新约的比较靠后的位置。希伯来书11章33到40节，如果翻到可以帮旁边的人翻一下。希伯来书11章33到40节。好，那我们预备一起念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以下是正道时间，今天有张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，题材是题目是加美的脚中之二，先圣的榜样，请张牧师。谢谢。